我是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，一般我们创作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这时候才能静下心来，比较有灵感。这学期快结束了，我得交一个作品，我想创作一个 New Age 风格的，希望能把它写好吧。 Lies the sea with the sun's love in the spring becomes the rose. Ooh, yeah. Whoa, whoa. Love, it is a river that draws the tender reed. Some say love, it is a razor that leaves your soul to bleed. Some say love. 在生活当中已经不是一种植物或花了，那是一种表达，一种色彩，一种幸福或痛苦的代言。下面这首歌叫《被雨困住的城市》， 被雨困住的城市，我们不害怕，就怕我们被回忆困住，被爱困住。那样的话，我们是无伞可寻的，只能在雨中被淋着，只能在这样拼命的呼唤。 被困住城市有你，弹着吉他陪我。 不要忘了我有多么 的海风吹起，轻抚我此刻舒缓的心。天边金色的夕阳，将这温暖的时刻染红。倾听飞鸟的歌唱，心随大海的节奏起舞。美呀美，承受一年，为何此刻欢乐的心，却又忍不住的想哭泣。 来自于许巍的一首《秋海》。秋天的海你去看过吗？那种宁静，那种灰色，会让你一下子沉醉其中。你会忘记悲伤，因为那个场面，因为那种颜色，它已经替代了你内心的悲伤。你会发现，海浪轻舔着海沙，而这一切，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，我们就像是一颗颗海沙，微不足道。你会渐渐的迷失，直到永远。 歌唱，心在遥远的心底起舞。美呀美，承受一人，为何此刻欢乐的心，却又忍不住的想哭泣。 跟谁相约那个臂弯，不见不散，明知道灵魂它没有更换，不见不散，这期盼终于长出枝蔓，攀附着天生的贪婪，直到爱变成了一场灾难。我切切的切切在盼，一颗心滚滚的滚滚在翻，等到夜沉沉的沉沉在散，期待却不肯有浓烈转淡。我切切的切切在盼，一颗心滚滚的滚滚在翻，等到天狠狠的狠狠在掰，撕裂着最后的温暖期盼。不见不散，一整夜沉默的红地毯。不见不散，诺言在空气中一直弥漫。不见不散，终于让所有忍耐交换。蜕变成世故的小孩，在倾听谁的孤单在狂欢。 的姐姐在盼，一颗心滚滚的滚滚在翻，等到夜沉沉的沉沉在散，期待却不肯用能力承担。我姐姐的姐姐在盼，一颗心滚滚的滚滚在翻，等到天狠狠的狠狠在白，撕裂着最后的温暖气温。不见不散，谁跟谁相约那个臂弯。不见不散，明知道灵魂它没有更晚。不见不散，这期盼终于长出枝蔓，攀附着天生的贪婪，直到爱变成了一场灾难。 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夜不能寐，没关系，听夜歌。我是吴周彤。还在路上吗？每天都这样啊。来，到我这辆寂寞夜车上来坐坐。我是吴周彤，这里是夜歌。 夜快车，同行者不多，红隆隆，心有点朦胧，仿佛有个人在窗外喊着我。夜尽头，星星多寥落，甜蜜梦已经斑驳，款款双人座，没有你更寂寞。 忽然之间我发现我们也许将再也见不到面了。那是一种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，我们无法左右很多事情，但是我相信我们相遇的每一刻都是宝贵的。当我们在这一首首夜歌里相互去猜测或者说感受对方心情的时候，我们是离得那么近。 忽然之间天昏地暗，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，我想起了你，再想到自己，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。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，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，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，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 让梦想在黑夜中飘荡，飘向你我彼此的避风港。 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，你说地球是乐园，要用心去游乐，这种说法多浪漫。 这里是夜歌，五洲同和你在一起。 一直想跟你说，那天一起吃完饭，想问你开心吗？穿新的那个样子，我想我们的梦 怎么会都没有感觉？哦，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，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。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更迭，哦，却还是少一点坚决。在这寂寞的季节，艳阳高照在那寂寞的季节。 我是一名保险行业的从业人员，那么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，经常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，而且经常会在夜里会有加班，因为在白天的时候有很多日常的工作需要在白天弄，但是有很多需要比如说整理客户资料，或者是近期客户的回访的一些总结，经常要放在夜里去弄。可以说这份工作给我们的压力还是蛮大的，毕竟面对着不同群体的人，我们要有不同的心态。同时呢，作为一种销售工作来讲，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想着为客户提供更完善的服务，那么也对于我们的业务水平以及工作上的状态有了更高的要求。 夜里的灯火在闪烁，还有颗心为你在期待，陪伴着我的双眼穿过了玻璃，望着条小路无尽的深渊，是否你早已不在意，誓言也被你忘干净，为什么你的双眼已不再深情？你说你为什么不说？ 朵思念的花，你希望我别在你哪儿呢？头发还是衣领，或者是胸前？如果你是在等待别人，等待一个人回来的话，还是把这束花放在手心里，然后背过去，直到他来了，你递给他，你用你的体温，不要让花凋谢。可就怕他回来时，他已经变成了一朵枯花。 风吹日晒一路走来，还是惹了一身尘埃。这片阴霾不应该排山倒海，只向我卷来。我不是你不能明白，只能看你走也无碍。我们的爱已不再不再精彩，渐渐地苍白。你的心意 送你到这里，是我没勇气陪你走下去，没有勇气。对不起，我害怕看见你的背影。不哭泣，说好谁也不哭泣，是我不珍惜，我的眼泪多么不争气。对不起，答应我你要照顾自己，不要你什么，只要你快乐，再多的幸福也都是值得，更值得的是回忆是一辈子。我在你心里住过一阵子，不要你什么，只要你记得，谁曾是你最以为的那个，那个人是我，也许走远了，为了看你多一次微笑，什么都舍得。 来自于戴佩妮的一首《什么都舍得》。对于爱来说，什么都不重要，很多人什么都舍得，唯独爱抛弃不了，即使入梦也会带着它，影响自己的梦境，变得那样的纠缠，会轻声地喊出来。这个时候我希望在你耳边对你说一声晚安，再见。 之后爱上一种颜色叫做蓝，长大了才知道那种深入骨髓的蓝是夜空的颜色。虽然如今痛苦和快乐再也不会由你来分享，但我会从此把怀念当作温暖，只因为一生都爱那种颜色，那种蓝。 现在的你也会想我吗？ 像命中注定一般。 我们在这个午夜相会，在音乐中共赴一场心灵的约会。让故事再发生吧，一切都不会改变。就在夜歌，吴周彤和你共赴音乐之约。 在你说爱我的夜晚，真甜蜜啊，我爱你到永远。推开门走进利落的房间，这些年养成的品味一家刁钻，最好的音响摆在窗前，没人在身边，我们只用一句话的时间了断了陌生之熟悉，再讨喜欢互相比着谁更无所谓，晒着热闹照片。别在大街小巷遇见，一路变成相反，原本以为会哭得很惨，却不以为然。别在他人口中听见遗憾变成反感。